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456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二分同性品第62-2复次闪现若菩萨摩诃萨如是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威德力故摄持一切波罗蜜多增长一切波罗蜜多导引一切波罗蜜多何以故闪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中含藏一切波罗蜜多故闪现譬如萨迦夜见便能含藏62件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含藏一切波罗蜜多闪现譬如一切死者命根灭故诸根随灭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布施等五波罗蜜多悉皆随从若无般若波罗蜜多亦无一切波罗蜜多是故闪现若菩萨摩诃萨欲知一切波罗蜜多究竟彼岸应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复次闪现若菩萨摩诃萨能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与诸有情最尊最圣何以故是菩萨摩诃萨已能修学最上处故复次闪现于云何于此3000大千世界诸有情类宁为多否善现对曰展不周中诸有情类尚多无数何况3000大千世界诸有情类宁不为多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如所说善现假使3000大千世界诸有情类非前非后皆得人身得人身矣非前非后皆发无上正等决心修诸菩萨摩诃萨行修行满矣非前非后皆证无上正等菩提有菩萨摩诃萨尽其受量能以种种上妙花蔓涂散等香衣服璎珞宝窗翻盖祭月灯明房舍卧具饮食医药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此诸如来应证等觉于云何是菩萨摩诃萨有此因缘得福多否善现对曰甚多世尊佛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能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常乐听闻受持读诵究竟通力如理思维依教修行书写留步所获福聚甚多于前无量倍数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具大义用能令菩萨摩诃萨众即得无上正等菩提 是故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欲居一切有情上首，欲普饶于一切有情，无救护者为作救护，无皈依者为作皈依，无所去者为作所去，无眼目者为作眼目，无光明者为作光明，失正路者是以正路，为涅盘者令得涅盘。当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欲得无上正等菩提，欲行如来所行境界，欲游戏佛所游戏处，欲作如来大狮子吼，欲击诸佛无上法鼓，欲叩诸佛无上法钟，欲吹诸佛无上法锣，欲升诸佛无上法座，欲宣诸佛无上法义，欲觉一切有情已往，欲入诸佛妙甘露界，欲受诸佛微妙法乐，欲证如来殊胜功德，当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能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有一切功德善根而不能摄，无有一切功德善根而不能得，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一切种功德善根所依处故。具受善现白言：世尊，诸菩萨摩诃萨能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余一切声闻独觉功德善根能摄能得。佛告善现：是菩萨摩诃萨依于一切声闻独觉功德善根能摄能得，然于其中无住无着，以圣智见正观察已超过声闻及独觉地，去入菩萨正性离身故。此菩萨摩诃萨众无有一切功德善根而不摄得。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能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则为临近一切之智，速证无上正等菩提。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能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则为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真实福田，超诸世间沙门梵志声闻独觉福田之上，即能证得一切之智，随所生处不舍般若波罗蜜多，不离般若波罗蜜多，常行般若波罗蜜多。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已于一切之智得不退转，于一切法能证觉知，远离声闻及独觉地，临近无上正等菩提。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作如是念：此是般若波罗蜜多，此是修时，此是修处，我能修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我由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弃舍如是所应舍法，定当证得一切之智。是菩萨摩诃萨非行般若波罗蜜多， 亦与般若波罗蜜多不能结了，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作是念，我是般若波罗蜜多，此事修时，此事修处，此事修者，此事般若波罗蜜多所远离法，此事般若波罗蜜多所照了法，此事般若波罗蜜多所证无上正等菩提。若如是知，是行般若波罗蜜多。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作如是念，此非般若波罗蜜多，此非修时，此非修处，此非修者，非由般若波罗蜜多远离一切所应舍法，非由般若波罗蜜多定能证得一切之智，所以者何？以一切法皆住真如，八戒、八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此中一切皆无差别。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第二分，无分别品第63。儿时，天地事，切作是念。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乃至不施波罗蜜多，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修行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止，修行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修行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修行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修行极喜地乃至法云地，修行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修行五眼六神通，修行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修行无妄施法恒住舍性，修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修行菩萨摩诃萨行，修行无上正等菩提，上超一切有情之上，况得无上正等菩提。若诸有情闻说一切之智名字，心生信解，尚未获得人中善利，即得世间最胜寿命，况法无上正等决心，或常听闻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若诸有情能发无上正等决心，听闻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诸于有情皆应愿乐，所获功德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不能及故。十，天地事，作是念矣。即取天上微妙香花，迸散如来应正等觉及诸菩萨摩诃萨众，即散花矣，作是愿言。若菩萨称诸善男子、善女人等，求取无上正等菩提，以我所及功德善根，令彼所求无上佛法一切之智速得圆满，以我所及功德善根，令彼所求自然人法真无漏法速得圆满，以我所及功德善根，令彼一切所欲闻法皆速圆满，以我所及功德善根，若求声闻独觉乘者，亦令所愿即得满足。作是愿矣，即白佛言：世尊，若菩萨称 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以发无上正等决心，我终不生一念异意，令其退转大菩提心。我亦不生一念异意，令诸菩萨摩诃萨众厌离无上正等菩提，退住声闻独觉等地。世尊，若菩萨摩诃萨已与无上正等菩提心生欲乐，我愿彼心倍复增进，即证无上正等菩提，愿彼菩萨摩诃萨众见生死中种种苦已，为欲利乐世间天人阿苏罗等，发起种种坚固大愿，我既自度生死大海，亦当精勤度未度者；我既自解生死系缚，亦当精勤解未解者；我与种种生死部位既自安隐，亦当精勤安未安者；我既自证究竟涅槃，亦当精勤令未证者皆同证得。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与初发心菩萨摩诃萨功德善根，起随喜心，得几许佛；与久发心菩萨摩诃萨功德善根，起随喜心，得几许佛；与不退转地菩萨摩诃萨功德善根，起随喜心，得几许佛；与一生所系菩萨摩诃萨功德善根，起随喜心，得几许佛。儿时佛告天地誓言：小释迦，四大洲界可知两数，此善男子、善女人等随喜具心所生福德，不可知量。乔释迦，乃至三千大千世界可知两数，此善男子、善女人等随喜具心所生福德，不可知量。乔释迦，假使三千大千世界为一大海，有取一毛细为百分，持一分端沾大海水，可知滴数。此善男子、善女人等随喜具心所生福德，不可知量。十天地士复白佛言：世尊，若诸有情与菩萨摩诃萨功德善根不随喜者，当知皆是魔所魅着。世尊，若诸有情与菩萨摩诃萨功德善根不随喜者，当知皆是恶魔朋党。世尊，若诸有情与菩萨摩诃萨功德善根不随喜者，当知皆是从魔界中末来生世间，所以者何？若菩萨摩诃萨求取无上正等菩提，修诸菩萨摩诃萨行；若诸有情与彼菩萨摩诃萨众功德善根随喜回向，皆能破坏一切魔君、宫殿、眷属。世尊，若诸有情身心敬爱佛法僧宝，随所生处常欲见佛，常欲闻法，常欲遇僧，与诸菩萨摩诃萨众功德善根应生随喜，即随喜已回向无上正等菩提，而不应生二无二想。若能如是，即证无上正等菩提，利乐有情，破魔君众。儿时佛告天地誓言：如是如是 如汝所说，乔世家，若诸有情，与菩萨摩诃萨功德善根，身心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施主有情，速能圆满诸菩萨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若诸有情，与菩萨摩诃萨功德善根，身心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施主有情，具大威力，常能奉事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及善知识，恒闻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善知意趣。乔世家，施主有情，成就如是随喜回向功德善根，随所生处，常为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不睹恶色，不闻恶声，不嗅恶香，不尝恶味，不觉恶处，不思恶法，常不远离诸佛世尊，从一佛国去一佛国，亲近诸佛，种诸善根，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何以故？乔世家，世主有情，能与无数最初发心菩萨摩诃萨功德善根，身心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能与无数一住初地乃至十地菩萨摩诃萨功德善根，身心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能与无数一生所系菩萨摩诃萨功德善根，身心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由此因缘，世诸有情善根增进，速证无上正等菩提。即证无上正等菩提，能尽未来如实利乐无量无数无边有情，令诸无余般涅槃界。一是故，乔世家，诸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于初发心菩萨摩诃萨功德善根，于久发心菩萨摩诃萨功德善根，于不退转地菩萨摩诃萨功德善根，于一生所系菩萨摩诃萨功德善根，皆应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余生随喜及回向时，不应执着即心离心，随喜回向，不应执着即心修行离心修行，若能如是无所执着，随喜回向修诸菩萨摩诃萨行，速证无上正等菩提，能尽未来利益安乐诸有情众，皆令安住究竟涅槃。儿时具受善现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诸法如幻，乃至诸法如变化时，云何菩萨摩诃萨以如幻心能证无上正等菩提？佛告善现：于意云何？如见菩萨摩诃萨等如幻心否？善现对曰：否也，世尊，我不见幻，亦不见有如幻之心。佛告善现：于意云何？若处无幻，无如幻心，如见有是心，能证无上正等菩提否？善现对曰：否也，世尊，我都不见有处无幻，无如幻心，更有是心能证无上正等菩提？我告善现：于意云何？若处离幻，离如幻心，如见有是法，能证无上正等菩提否？善现对曰：否也，世尊，我都不见有处离幻，离如幻心，更有是法，能证无上正等菩提？ 世尊，我都不见即离心法。说何等法是有是无？以一切法毕竟远离故。若一切法毕竟远离者，不可施设此法是有，此法是无。若法不可施设有无，则不可说能证无上正等菩提。非无所有法能证菩提故。所以者何？以一切法皆无所有，性不可得，无生无灭，无染无净，何以故？世尊，般若波罗蜜多乃至不施波罗蜜多，毕竟远离故。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毕竟远离故。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毕竟远离故。苦集灭道圣地，毕竟远离故。思念住乃至八圣道之，毕竟远离故。色境虑、四无量、四无色定，毕竟远离故。八解脱乃至十遍处，毕竟远离故。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毕竟远离故。极喜地乃至法云地，毕竟远离故。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毕竟远离故。五眼六神通，毕竟远离故。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毕竟远离故。无妄施法、恒住舍性，毕竟远离故。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毕竟远离故。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毕竟远离故。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毕竟远离故。一切智智，毕竟远离故。世尊，若法毕竟远离，是法不应修，亦不应浅，亦复不应有所引发。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毕竟远离故，于法不应有所引发。世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即毕竟远离，云何可说诸菩萨摩诃萨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证得无上正等菩提？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亦毕竟远离，云何远离法能证远离法？是故般若波罗蜜多应不可说证得无上正等菩提。佛告善贤：善哉善哉，如是如是，如如所说，所以者何？善信，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乃至不施波罗蜜多毕竟远离，如是乃至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毕竟远离，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毕竟远离，一切智智亦毕竟远离。善信，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乃至不施波罗蜜多毕竟远离，可说菩萨摩诃萨证得毕竟远离无上正等菩提。如是乃至以一切智智毕竟远离，可说菩萨摩诃萨证得毕竟远离无上正等菩提。三信，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乃至不施波罗蜜多非毕竟远离，应非般若波罗蜜多乃至不施波罗蜜多，如是乃至若一切智智非毕竟远离，应非一切智智。善信，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乃至不施波罗蜜多毕竟远离，得名般若波罗蜜多乃至不施波罗蜜多，如是乃至以一切智智毕竟远离，得名一切智智。是故善现诸菩萨摩诃萨非不依止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正得无上正等菩提。善信，虽非远离法，能证远离法，而证无上正等菩提，非不依止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故菩萨摩诃萨众欲得无上正等菩提，常应精勤修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具受善现白言：世尊，诸菩萨摩诃萨所行法义并为甚深。佛告善现：如是如是，诸菩萨摩诃萨所行法义并为甚深，难见难觉，非所寻思，超寻思境。微密智者自内所证，不可宣说。善现当知，诸菩萨摩诃萨能为难事，虽行如是甚深法义，而与声闻独觉地法，能不作证。具受善现复白佛言：如我解佛所说义者，诸菩萨摩诃萨所作无难，不应说彼能为难事。所以者何？诸菩萨摩诃萨所证法义都不可得，能证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得。正法、正者、正处、正时亦不可得。世尊，诸菩萨摩诃萨观一切法即不可得，有何法义可为所证？有何般若波罗蜜多可为能证？复有何等而可施设正法、正者、正处、正时？继而云何可知由此证得无上正等菩提？无上正等菩提尚不可证，况证声闻独觉地法？世尊，若如是行，是名菩萨无所得行。若菩萨摩诃萨能行如是无所得行，于一切法无障无碍。世尊，若菩萨摩诃萨闻说此语，其心不惊不恐不怖，不忧不悔，不沉不默，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世尊，是菩萨摩诃萨如是行时，不见诸相，不见我行，不见不行，不见般若波罗蜜多是我所行，不见无上正等菩提是我所证，亦复不见正实处等。世尊，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作是念：我远声闻独觉等地，我近无上正等菩提。世尊，譬如虚空，不作是念：我去彼法，若远若近。何以故？虚空无动，亦无差别，无分别故。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作是念：我远声闻独觉等地，我近无上正等菩提。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与一切法无分别故。世尊，譬如幻视，不作是念：幻智、幻师、观众去我若远若近。何以故？所幻之事无分别故。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作是念：我远声闻独觉等地，我近无上正等菩提。可以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与一切法无分别故。世尊，譬如影像，不作是念：我去本质，即我所依，若远若近。何以故？所现影像 无分别故，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作是念：我远声闻独觉等地，我今无上正等菩提，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与一切法无分别故。世尊，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摩诃萨无爱无憎，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若爱若憎，极净自性，不可得故。世尊，如诸如来应正等觉，于一切法无爱无憎，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于一切法无爱无憎，何以故？诸佛菩萨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爱憎断故。世尊，如诸如来应正等觉，一切分别，种种分别，周遍分别，皆毕竟断。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一切分别，种种分别，周遍分别，皆毕竟断。何以故？诸佛菩萨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一切法无分别故。世尊，如诸如来应正等觉，不作是念：我远声闻独觉等地，我尽无上正等菩提，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不作是念：我远声闻独觉等地，我尽无上正等菩提，何以故？诸佛菩萨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与一切法无分别故。世尊，如诸如来应正等觉所变化者，不作是念：我远声闻独觉等地，我尽无上正等菩提，何以故？一切如来应正等觉即所变化，无分别故。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不作是念：我远声闻独觉等地，我尽无上正等菩提，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与一切法无分别故。世尊，如诸佛等欲有所作，化作化者，令作彼事，而所化者不作是念：我能造作如是事业，何以故？诸所化者与所作业无分别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有所为故而勤修习，即修习已，虽能承办所作事业，而与所作无所分别，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反而与法无分别故。世尊，如巧工匠或比弟子有所为故，造诸机关，或女或男或象马等，此诸机关虽有所作，而与彼事无所分别，何以故？机关反而无分别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有所为故而成立之，既成立已，虽能承办所作所说，而与其中都无分别，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反而与法无分别故。时舍利子问善贤言：唯但般若波罗蜜多无分别，唯净虑精进安忍境界不施波罗蜜多亦无分别。善贤答言：唯但般若波罗蜜多无分别，净虑精进安忍境界不施波罗蜜多亦无分别。舍利子言：唯但六波罗蜜多无分别， 为色受想行识亦无分别，为眼处乃至意处亦无分别，为色处乃至法处亦无分别，为眼界乃至意界亦无分别，为色界乃至法界亦无分别，为眼识界乃至意识界亦无分别，为眼处乃至意处亦无分别，为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亦无分别，为地界乃至识界亦无分别，为无明乃至老死亦无分别，为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亦无分别，为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亦无分别，为苦集灭道圣地亦无分别，为四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亦无分别，为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亦无分别，为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亦无分别，为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亦无分别，为净观地乃至如来地亦无分别，为极喜地乃至法云地亦无分别，为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亦无分别，为五眼六神通亦无分别，为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亦无分别，为无妄施法恒住舍性亦无分别，为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亦无分别，为预留果乃至独觉菩提亦无分别，为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亦无分别，为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亦无分别，为有为界亦无分别，为无为界亦无分别。善现答言：非但六波罗蜜多无分别，色亦无分别，受想行识亦无分别，乃至有为界亦无分别，无为界亦无分别。舍利子言：若一切法皆无分别，云何分别无去差别？为是地狱，是旁生，是鬼界，是人，是天，云何分别圣者差别？为是预留，是预来，是不还，是阿罗汉，是独觉，是菩萨，是如来。善现答言：有情颠倒，烦恼因缘，发起种种身与意业，由此感得欲为根本，业亦属果，依此施设地狱、旁生、鬼界、人天无去差别。又所问言云何分别胜差别者，舍利子，无分别故施舍预留及预留果，无分别故施舍依来及依来果，无分别故施舍不还及不还果，无分别故施舍阿罗汉及阿罗汉果，无分别故施舍独觉及独觉菩提，无分别故施舍菩萨摩诃萨及菩萨摩诃萨行，无分别故施舍如来应证等觉及彼无上正等菩提。舍利子，过去如来应证等觉有无分别分别断故，可施舍有种种差别，未来如来应证等觉亦无分别分别断故，可施舍有种种差别，现在十方诸佛世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现说法者亦无分别分别断故，可施舍有种种差别。舍利子，由是因缘当知诸法皆无分别，由无分别真如法界广说乃至不思议界为定量故。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应行如是无所分别 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能行如是无所分别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便能证得无所分别微妙无上正等菩提，觉一切法无分别性，尽未来际利乐有情。第二分，兼非兼品，第64之一。时舍利子问善现言：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为行兼法，为行非兼法？善现答言：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行非兼法，不行兼法。何以故？舍利子，般若波罗蜜多乃至布施波罗蜜多非兼法故。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非兼法故。真如乃至不思议界非兼法故。苦集灭道圣地非兼法故。思念住乃至八圣道之非兼法故。四经律四无量四无色定非兼法故。八解脱乃至十遍处非兼法故。空无相无愿解脱门非兼法故。极喜地乃至法云地非兼法故。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非兼法故。五眼六神通非兼法故。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非兼法故。无妄施法恒住舍性非兼法故。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非兼法故。一切菩萨摩诃萨行非兼法故。诸佛无上正等菩提非兼法故。一切智智非兼法故。所以者何？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与深般若波罗蜜多尚不见有非兼可得，况见有兼可得。如是乃至行一切智智时，与一切智智尚不见有非兼可得，何况有兼可得。十有无量欲色界天闲坐是念：诸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能发无上正等决心，如深般若波罗蜜多所说意行，不证实际平等法性，不堕声闻及独觉地，有此因缘，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甚为稀有，能为难事，应当敬礼。而时善现知彼诸天心之所念，便告彼曰：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不证实际平等法性，不堕声闻及独觉地，非甚稀有，亦未为难。若菩萨摩诃萨知一切法及诸有情皆不可得，而发无上正等决心，彼精进假誓度无量无边有情，令入无余波涅盘界，是菩萨摩诃萨乃甚稀有，能为难事。诸天当知，若菩萨摩诃萨虽知有情都无所有，而发无上正等决心，彼精进假未欲调伏诸有情类，如有未欲调伏虚空，所以者何？虚空离故，当知一切有情亦离；虚空空故，当知一切有情亦空；虚空非坚实故，当知一切有情亦非坚实；虚空无所有故，当知一切有情亦无所有。有此因缘，是菩萨摩诃萨 乃甚稀有，能为难事。诸天当知，释菩萨摩诃萨披大悲甲，为欲调伏一切有情，而诸有情都无所有。如有披甲与虚空战，诸天当知，释菩萨摩诃萨披大悲甲，为欲利乐一切有情，而诸有情及大悲甲俱不可得。所以者何？有情离故，此大悲甲当知一离；有情空故，此大悲甲当知一空；有情非坚实故，此大悲甲当知亦非坚实；有情无所有故，此大悲甲当知亦无所有。诸天当知，释菩萨摩诃萨调伏利乐诸有情事，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有情离空，非坚实，无所有故，此调伏利乐事当知亦离空，非坚实，无所有。诸天当知，释菩萨摩诃萨亦无所有。所以者何？有情离空，非坚实，无所有故，当知菩萨亦离空，非坚实，无所有。诸天当知，若菩萨摩诃萨闻如是事，其心不惊不恐，不怖不忧不悔，不沉不默，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者何？诸色离，即有情离；受想行识离，即有情离；眼处乃至意处离，即有情离；色处乃至法处离，即有情离；眼界乃至意界离，即有情离；色界乃至法界离，即有情离；眼识界乃至意识界离，即有情离；眼处乃至意处离，即有情离；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离，即有情离；地界乃至识界离，即有情离；因缘乃至增上缘离，即有情离；无明乃至老死离，即有情离；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离，即有情离；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离，即有情离；真如乃至不思议界离，即有情离；苦集灭道圣地离，即有情离；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离，即有情离；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离，即有情离；八解脱乃至十遍处离，即有情离；空无相无愿解脱门离，即有情离；净观地乃至如来地离，即有情离；极喜地乃至法云地离，即有情离；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离，即有情离；五眼六神通离，即有情离；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离，即有情离；三十二大事相、八事随好离，即有情离；无妄施法、恒住舍性离，即有情离；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离，即有情离；欲留果乃至独觉菩提离，即有情离；一切菩萨摩诃萨行离，即有情离；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离，即有情离；一切智智离，即有情离。卷第456。